伤心，是真太平洋的深深伤心。 这首《伤心太平洋》是来自任贤齐演绎的歌曲，至今都是卡拉 OK 点唱率很高的一首歌，被收录在《爱向太平洋》这张专辑当中。这里是好音乐电台，我是舒雅，我总在你身边，继续来听郑秀文《落错车》。 长路途没法跟他开花结成果，跑车中只得两座，忽然谁在窗边挥手叫我，如遇到上帝的救助，约定下来在你手中取一个苹果，他的心也不旅河，虽然无限风光不想错过，然后想清楚和他原本不错，落错车如离开了幸福的高速路，谁又保证我明天将更好，若你的好只讲不做，但我已在无去路，才后悔发梦那代价很高，落错车如明天发现此爱够怀抱，才学到贪心的人总喜欢兜错路，无谓烦恼宁愿自保，当没有跟你失色，车离开前宁愿终于不敢爱你，同幻想总比在真实中凄美，落错车如离开了幸福的高速路，谁又保证我明天将更好，若你的口子讲不做，但我已在无去路，才后悔发梦那代价很高，落错车如明天发现只爱够怀抱，才学到贪心的人总喜欢兜错路，无谓烦恼宁愿自保，当没有跟你遇到，落错车在无去路，才后悔发梦那代价很高，落错车如明天发现只爱够怀抱，才学到贪心的人总喜欢兜错路，无谓烦恼宁愿自保，但没有跟你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输了你，赢了世界又如何？这首歌曲被收录在尤克里林发行的专辑《捍卫爱情》当中。林志炫的版本呢，是收录在他2005年发行的专辑《原声之旅》当中。特别喜欢文案当中的这一段话：爱情大过天，失去你仿佛是荡掉了生命最珍贵的宝藏。总以为世界会因为一个人坍塌，其实呢，许多年以后，我们一路走来，渐渐懂得爱情很重要，爱自己更重要。但在那些清澈的年代，我们都心甘情愿地为爱付出，谁又肯去明白爱人先爱自己的无谓道理？输了你，赢了世界又如何？我们都在学习爱情。想疯了。从这张唱片开始，柯以敏的歌声不再那么的飘渺，但是似乎放得太过。虽然说柯以敏说这是自己想要的风格，但还是怀念当初他带给我们的感动。没有了姚谦，柯以敏的声音也仿佛走下了神坛。这里是好音乐电台，我是舒雅，我总在你身边。继续来听周华健《上上签》。 难如登天，我怎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，

有了暂时的静谧，